one curse. 說服力 係啦 ，Maria 咧同埋阿毛喺度拗緊咩咧？佢哋就話咧，即係阿九 係 咪？佢唔係拗，係大家誒同埋係有一個共識嘅，你哋就係話咧，阿九姨係應該係嘛識呢一個使者， 可能係識呢個人，或者 係 呢個陌生男人係有一個好充分嘅理由說服到阿九姨跟佢走嘅，即係例如佢就話：我係最近去八仙飯店福幫手嘅。的一個即工人，一個夥計，老闆叫我嚟話你知嘅，啊，翻去睇一睇個仔，佢發燒咁。 咁如果係黃志恒個仔，咁唔使介紹自己添啦。 喂，如果佢熟人所為咧，這個人又有份叫佢去嘅咧，咁好可能佢係其中一個兇徒啦，有機會。 嚇， 呢個人咧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夥計咧？因為頭先啦，師傅啦，喂入邊咧。都有十幾個夥計㗎，十幾個夥計，突然間咧冇得撈喎，嚇！咁佢哋要點樣嘅咧？係點樣誒？會唔會有冇人同佢哋交代啊？點樣俾翻出翻糧啊？嗰啲因為嗱，東主突然間成家消失咗啊，係之前傾好數啊，定係一夜之間咧就係改朝換代嘅咧？咁呢個係好值得深思嘅問題啊！即係呢十幾個人究竟去咗邊啊？佢哋當中咧有冇人係有份參與呢個案件啊？ 係 嚇，呢一個係好。好奇嘅，我覺得呢件事真係。 即係禮拜一，佢哋可能係照翻工嘅，不過就唔係劏雞殺鴨啦，就閂咗道門喺裏邊鋸嚟啲嘢。 但係我斷估就唔會係十幾個人一齊。 係咯， 去集體謀殺十幾個人咯，呢件事真係相當之複雜啊！好啦，咁啊，跟住咧嗱，講一講啦，呢一個啊鄭林嗰個細佬咧，咪話寫告密信啦。佢其實咧就有分析過嘅，因為呢個黃志恒咧就話人哋爭佢錢啊，所以咧就咁啦。咁但係啊。鄭林的細佬咧，佢就話：其實佢佢個哥同埋阿嫂咧，佢基本上賭錢咧，嗰個注碼唔係咁大嘅啫。佢話何來會爭你十幾萬啊？嚇！咁啊，黃志恒咧就話佢自己嘅嗰個賭本係2000蚊嘅啫，2000蚊就贏咗對方十幾萬喎。嗱，阿礦Sir你唔識賭啫，但係你覺得真係係咪咁容易可以2000？即係其實真係要好 犀利 好，因為佢哋係玩show hand嘅居民。咁係咪要？ 輸輕會有機會。 一賭到真係好狼咁樣，先至會輸到嘅，定係累積咗好耐嘅咧？呢筆債。 佢可能唔係一鋪咧， 係 好多鋪咧。 好多鋪嚇，同埋好多日加埋嘅一個即係累積獎金嚟嘅咧，依家一個。咁咧就但係咧就阿鄭林嘅細佬就打死都唔信啦，同埋佢話就算揸你錢啊，你都唔使株連九族㗎，係咪？成家人都揸你錢啊，而家係咪先？咁你使唔使咁樣殺埋我啲咁嘅侄仔啊、侄女啊咁樣咧？係冇可能你要咁做噶嘛？咁啊，所以嗱，我哋睇翻香港啦，香港嗰個滅門案啦，最經典就是我哋87年啦，87年呢個09年啦，即係呢個平騎村嗰個滅門案啦，嚇就將一家四口埋咗佢啦。咁同埋就係葵涌警察宿舍啊，就係87年啊，即係呢單案嘅2年之後發生嘅，就係成家斬殺啦。但係佢哋都係熟人啊，即係都係同呢一個家人裏面係有關聯嘅人嚟噶嘛，即係唔會無端端係一個 路人甲噶啦， 走埋嚟去殺你一家啊 嘛， 咁所以咧，即究竟係唔係一啲熟人所為咧咁樣？我哋呢度咧講一件小插曲啦，咁原來阿鄭林咧佢有個侄嘅，佢個侄咧原來喺75年嘅時候咧就殺咗自己嘅老婆，咁咧就坐監嘅。嚇，都係一個好兇殘嘅人啦。咁但係咧，警方最初有懷疑過會唔會係呢個人咧，但後嚟發現咧，一定唔會係啦。點解咧？因為喺85年案發嘅時候咧，佢呢個侄咧，仲坐緊監嘅。咁啊，坐緊監都可以遙控嘅。咁但係有咩動機 咧？做乜嘢咧？ 遙控曬成 日。我當我遙控到啊，咁間即係佢有咩 Jackson 先？ 佢又未放出嚟。 做到單案之後，你有 Jackson 先得㗎。 76年先至出獄㗎，咁佢點做咧？應該就唔係佢咯嚇。咁啊，但係最奇怪咧，就呢一個黃志恒咧，唔單止咧係接管咗成個飯店啦，佢連咧嗰架小福星嘅汽車咧都接管埋，咁啊就全部要攞嚟還債喎，係嘛？咁啊連佢阿黃志恒有個20幾歲嘅仔咧，個仔咧就做咗呢架車嘅車主啦，咁啊日日揸住呢個小福星咧就周圍去， 咁啊就啲街坊其實點諗嘅咧？喂，點解突然間呢個鄭林成家人咧啲嘢俾曬人 哋？即係佢肆無忌憚嘅喎，佢又唔避忌嘅喎，佢攞就攞嘅咯， 直情過分到不得了啊！咁啊，結果咧呢一個黃志恆咧喺好啦，佢荒唐咗咁耐之後咧，去到九月尾嘅時候咧，九月尾啊，講緊八六年九月尾喎。話距離案發的時候已經是一年了 一年 啊，即係案發的日子係一年之後。 九月廿八。 佢卒之咧，佢卒之又點咧？佢卒之咧就離開了呢個飯店，就潛企圖潛去內地嗰度。 嗯哼。 做咩咧？走佬啦，應該係嘛？著草。 睇個款式走佬啊！ 開始。 因為發覺咧，啲司警日日嚟敲門問你嚇搞乜嘢嘅時候咧，佢都即係開始佢自己都覺得咧係唔可以再逗留喺呢個地方，所以佢咧就決定咧。走啦！咁一走嘅時候咧，喂，咁啊，警方可以咩嘅咯喎，係嘛？就要拘捕你，翻去啊，唔係即刻落案，不過都要坐下你先啦，翻到去 協助調查。 哇！俾你出咗警之後， 香港係咁叫 啦，協助調查啦。 俾你出咗警之後，仲揾到你嘅係咪先？啊，咁個十條人命點咧？咁啊，結果咧就捉咗佢啦，捉咗呢個黃志恆啦。咁啊，黃志恆咧當時就話咧：，喂，我唔係走佬，我係送我契女咧去內地啫，翻大陸啫。咁同埋咧，佢就聲稱佢嗰十幾萬喺邊度嚟嘅咧？ 走私 生，佢話佢係走私翻嚟。咁而家就即係唔係賭錢贏翻嚟啦，就走私翻嚟噶。佢啲口供咧就改嚟改去嘅。咁啊，而且咧佢係好中意玩自殺嘅，咁不斷咧就喺度咧揾咩自殺啊？垃圾鏟 係啊。 揾垃圾鏟自殺， 用垃圾鏟自殺， 即係嗰啲你解釋一下 係點樣啊？ 垃圾鏟咪一個嗰啲鐵桶咧，將佢 cut 開一半咧就。好似一個 即斜三角形， 斜三角形，跟住揾個 揾啲竹 竹啊，咁啊 做支柄插落去， 做支柄啊，咁啊啲垃圾鏟 就攞嚟， 佢就攞嚟 割物， 割物 係好似話佢咧嗱，割完橫嘅割直咁，係咁割到咧就要入醫院咧做手術啦，幫佢接翻曬啲血管嘅。咁呢個人咧就不斷係玩呢啲，有一間咧就話哮喘，我哮喘，你唔好再問啦，再問咧我就冚頭埋牆噶啦，我咬你噶啦咁樣。咁啊呢啲司警咧都好，即係都唔知點搞啊呢個犯咁鬼煩嘅，係咪先？咁啊同埋咧就講翻啦，喺呢一個大家要搜佢間屋啦，警方搜佢間屋，發現咧佢屋企咧竟然咧有咧阿鄭林嘅保險嘅鎖，保險箱嘅鎖匙， 保險箱鎖匙係啦。 哇！咁你就做乜攞埋人哋嘅保險箱鎖匙咧？ 嗯哼。 啊！你侵吞嗰個飯店，哇！跟住連保險箱都攞埋。 唔係，即係基本上， 保險箱鎖匙都 攞得阿鄭， 鎖匙都攞埋 屋企嘅所有嘢，所以就乜都攬曬， 全部家產都要俾曬你嚟還你嗰十幾萬。咁咧就我哋睇一睇阿黃志恆嘅相先，唔該，第八張相係啦。咁有人形容啦，佢就頸骨好高啦嚇，同埋目露凶光，我都覺嘅呢個。咁就你睇好陰森嗰隻眼，咁啊戴咗眼鏡好啲喎，係嘛？但係左邊你見到冇戴眼鏡嘅時候咧，就真係好陰森嘅個樣。 佢呢啲叫做唔知咩白眼啊！三白 上三下三白 嗰啲係好兇陰險， 好似話會遇到一啲 兇險， 兇險係咯，容易會有啲 問下鬼故王 意外啊嗰啲咁噶嘛。咁咧就呢一個人咧，其實佢就當時係五六十歲噶啦已經。咁咧就原來咧佢經常咧就係咧喺回鄉證嗰度咧就係搞好多嘢噶嘛，阿毛。 佢半年內申請過六本回鄉證嘅， 係佢不斷申請回鄉證啊。咁我哋睇下第九張相。咁呢一張一張相咧好離譜，你睇下，佢係用八仙飯店嘅唔知係信紙啊，去寫咗一啲字都幾靚其實，咁佢就寫咗一篇文啦，唔係叫文啊，一篇嗰啲叫做 notice 啦，就寫俾入境處可能。咁入邊講咩咧？佢就話本人因為生意關係咧，係急切咧需要經常咧回祖國辦貨，希望有關部門咧體諒我啦，以便咧對本人嘅生意咧係不致有影響噶。咁原來佢就想申請嗰啲係咪特快回鄉證嗰啲啊？ 我諗佢係想攞特快證啊， 用呢一個藉口去攞回鄉證喎。咁啊，但係咧就冇採佢嘅入境處因為覺得咧太奇怪啊呢個人咁樣。但係睇下佢用埋即係八仙飯店嗰啲 chop 啊，嗰啲即係當咗自己 係老闆。 佢即係講即係佢有一個證明，即係直頭係鋪頭嘅證明， 係 佢真嘅呢件事。 哇！真係好 即係公司信咁樣咯， 係啦，公司信 visa 咁樣咯，去外國公幹咁咯。 係咁，有人問我哋咧，就開始有人提到啦，呢一個黃志恆早年咧，係咪即係余聰殺過人啊？香港嘅時候，咁係啦，要講下佢身世嘅時候。咁佢咧就係其實佢本來係大陸人嚟嘅，珠海人。咁咧屋企咧就童年咧好有錢噶，咁佢一個少爺仔嚟嘅喎，咁啊原來咧 但係佢當年咧就已經係遊手好閒啦，就唔中意咧做正經嘢噶，咁啊周圍搞事啊。咁啊就據講咧，後嚟佢就即係同屋企人咧就去咗香港啦定居。但係咧唔夠二十歲咧就已經有案底啦，咁啊就做咗一啲唔知犯咗啲咩嘅刑事行為啦，咁啊坐咗五年監喺香港。咁啊更加離譜嘅話就去到咧72年啦，72年佢做咗咩咧 ，Maria？ 哦，佢咧喺鰂魚涌啊，就問人借錢，係啦，借錢不遂，係啦，叫李和啊， 係 借10,000蚊， 係 啦，咁啊借錢不遂咧，竟然咧就狂性大發，就將阿李和同埋夫婦同埋佢個家姐咧就綁起咗，鑑生咧就將嗰個李和咧就喺浴缸浸死， 係 仲未完啦，然後就綁住個阿李和個老婆同埋佢家姐咧就諗住用石油氣爐燒間屋啊！咁點知嘅嗰兩個 玩爆炸 係啦，咁嗰兩個女人就鬆綁，咁就逃脫咗。 O K， 係啦。 哇！咁但係佢當時咧就俾佢走甩咗喎。咁啊呢單案咧就成為一單懸案啊！咁一直咧都唔知道個兇手係邊個嘅。咁點都諗唔到咧，即係十幾年後咧，即係呢一個黃志恆竟然咧就會牽涉喺澳門嘅呢一單咧慘案裏面。 其實黃志恆之前個名唔係叫黃志， 佢當時咧就叫陳子傑， 係啊， 陳子傑，咁就係木字邊一個新字嗰個子，陳子傑嘅。咁嚟到澳門咧就隱姓埋名啦，改頭換面啦。所謂咧改頭換面咧，就佢唔係換面，係換咗即係搞隻手指啫。咁啊，佢就佢翻咗大陸咧，佢就用刀啊，就咧斬咗佢自己咧左手嘅手嗰隻食指嘅一小節啦， 係咪食 食指嘅一節仔啦，斬咗佢。咁然之後咧，就將佢嘅兩隻手指嘅手指公啦，同埋呢一個食指咧，嗰個指毛咧，就燒咗佢，係咪啊？即係燒到咧， 燒到。 我聽佢講咧，就用硫酸。 硫酸 哇！硫酸仲辣。 哇！呢個人真係對自己都咁毒㗎，呢個人。對人即 係，我以為燒就咁揾火燒。 我聽佢哋講就係用用硫酸 哦，就咁印就毀滅咗啲指紋， 同埋點解淨係 同以前啲人即係要整走啲紋身嘅方法一樣？ 嗯，但係佢淨係 破壞表皮 咯，淨係手指公同埋食指喎，係咪？因為通常攞嘢都係呢樣。 主要攞嘢咧，手指啦，同埋你即係要認指紋咧，通常都係印手指公同食指。 可能佢本來咧想整曬佢嘅，但係痛得滯啊，自己都頂唔順啊，會唔會咧？我唔知啊。咁啊，結果咧佢但係咧，其實之後咧，原來都繼續可以驗到佢指模嘅喎，嚇。咁啊，司警咧都係繼續，原來你咁樣燒咗咧，都可以隱約咧係印到你指模出嚟嘅。咁證實咗當年咧，原來咧你就係同當年呢個鰂魚涌呢單案咧係同一個人嚟嘅。咁咧就跟住咧，亦都喺佢屋企咧就揾到啲生埃啊。咁啊，懷疑咧佢係當時咧又用一啲生埃咧係去毒死呢一個鄭林一家啦，然之後咧先殺佢哋嘅。咁但係佢話唔係，啲毒藥咧，我攞嚟自殺嘅準備。咁喎，咁同埋咧，佢就亦都好啦，咁亦都咧供稱啦，佢自己咧佢最初係否認啦，否認又想撞牆又成啦，但後嚟咧逼下逼下嘅時候咧，佢就講個真佢自己個版本出嚟啦。咁佢就話咩咧？咁佢話其實咧就因為咧對方就爭佢真係100,000真嘅呢個，咁然之後咧佢就用一個玻璃樽咧就挟持住佢個仔。阿鄭林個仔，咁咧就令佢哋各自咧就要將對方捆綁住，係嘛？捆綁咗先，咁令到佢哋咧冇咗個還擊力啊嘛。咁冇咗還擊力嘅時候，佢咪跟住就叫鄭林還錢啦。鄭林就唔肯啊，唔肯嘅時候咧突然間咧佢個太太咧就走出嚟撲出嚟啊嘛，就話你唔好搞嘢啦咁。跟住咧佢就開始狂性大發，咁啊逐一殺害嘅。佢個版本就係咁啦。咁啊楞翻我頭先阿 Maria 講啦，就話佢個細仔就講咗一句啊，你。 啊，九姨 唔會放過你啊！咁樣， 放過你噶。 咁咧就唔知係咪因為呢一句説話令到佢咧，就結果咧就真係去咗揾阿九姨， 提醒咗佢， 剷草除根， 拖埋阿九姨落水啦。 咁結果咧就所以個死傷嗰人嗰個死亡嘅數目咧就去到就10啦。咁啊，唔知點解廚師咧佢都要殺埋咧？ 因為可能佢在場啊， 就係喺個鋪頭瞓 覺嗰個咯。咁見到彈嘢，咁你唔死冇辦法啦，你一定要死啦，死埋佢啦。 咁啊，相當之不幸啦。咁啊，都當時咧就呢一個黃志恆啦，咁啊，除咗供稱佢自己嘅罪行之外咧，佢就不斷咧就玩自殺啦。咁頭先講過啦，佢咧就。又用呢一個垃圾鏟啦， 係啊， 又 又玩呢個咬你啦，威脅咬你啦。啊，到後嚟咧，到後嚟點樣咧？啊 ，sorry， 阿 Simon 真係犀利啊！陳子良啊，頭先我哋講咗咩？ 陳子良， 頭先講咗陳子傑啊，對唔住啊 ，Simon 你真係醒目啦！陳子良啊，啱啊，咁咧就跟住去到十二月啦，咁即係其實啊，黃志恆咧俾人拉咗三個月之後咧，佢結果咧。在監獄裡面他真的自殺了，今次就不是 很決 心，就不是玩自殺，是真的決心自殺。他結果就用醫院執回來的一個荷蘭水蓋，是吧？就割自己的手，今次是真的，是吧？但傳說就是割那個脈，即是他之前戒的地方，但你聽到的版本不是 就割這裡， 割個中間這個叫做什麼叫咩？ 一個教 手教嗰個位 置， 嗰度都大 手教內內 側，抽血。你平時抽血嗰個位啦， 係 啦，抽血嗰個位啦。 咁平時大家就話割脈咧就冇咁容易死啊。咁但係咧，阿黃志恆咧佢就都幾毒啊，佢自己咧對自己好毒啊。佢用一個棉胎就冚住包住曬成個人，包埋隻手係嘛？跟住咧，跟住就啲司警嗰啲獄警揾到佢嘅時候，發現第二朝發現嘅時候咧，佢就係成個面皮啊，全部血啦，滲曬血。咁樣係咪會？佢係咪戒得太大力，所以結果都咁快死咧？ 應該係。 又或者用個面皮，頭先有個阿毛有個理論。 因為其實一般如果就咁割脈咧，其實我都識得有朋友佢哋係曾經過割過脈嘅。 係。 咁但係即係就咁割脈係好難死嘅，因為你啲血會停你個傷口係會停止流血㗎嘛，呢個人身體嘅自然機制嚟。 嗯。 咁如果割脈想死，一般嚟講就梗係要開水喉啦。係。係啊，開水喉啦，咁你一路啤水咁，你啲血就一路出。咁你跟住個大動脈咁去，咁你失血過多，你自然會暈啦。 係。 咁你暈咗，跟住咪會死咯。 嗯。 OK， 即係繼續失血嘅話，咁。佢喺個監獄度，佢冇理由揾到個浴缸啊！咁佢嘅方法咧就調轉嘅，就係攞個棉胎冚住。咁因為棉胎裏面咁大張咧，佢你要濕曬張棉胎嘅棉，跟住你啲血先至會停噶嘛，你先會停止流血噶嘛。咁佢如果有張棉胎可以鎖曬你個人嘅血，你都冇咗四分一血以上噶啦， 都死緊噶啦。 咁你都唔死，你都死咗大半噶。 哇！佢對自殺呢科真係有研究嘅喎，嚇，佢係真係好決心要死嘅喎。咁同埋阿鄺 Sir 頭先你都話啦，其實監獄啊，即係如果要自殺嘅囚犯咧，多數都係用呢一個吊頸嘅方式啦。你話真係用到割脈，即係無論港澳都好咧，都係少嘅嘛？ 少啊， 係咯， 真係好少。 有冇其他單見過係割脈㗎你？ 我未見過， 未見過，真係極少喎呢一個。 唔係，我諗可能工具問題啊， 你好難揾到啲利器去做呢件事。 咁啲牙刷嗰啲削尖咗都可以割噶嘛，但係少嘅，因為痛噶嘛割嘛。 唔係一來咧，二來就係你牙刷削尖咗咧，你唔係攞嚟戒嘅， 你係吉㗎啫嘛， 係咯， 係 插噶嘛，咁你就唔會割脈㗎啦，你係懟自己㗎啦，或者插喉㗎啦。 咁又 係啊，即係會用嘅方法唔會係咁㗎。 嗯。好啦，嗱，咁喺呢個時候咧，可能今晚咧要有少少加時啊，唔好意思，加少少時。咁而家咧，我想聽一聽咧，就係咧黃志恆咧喺佢死之前啦，咁佢就send咗一封信啦去一個報館嗰度。咁我呢封咧聲稱為佢嘅申冤信，大家聽一聽先。 9月28日2点，司警請我去，我想了解一啲嘢。我在那里一直坐了10个钟头那么多，他们是想观察我的心境。由于我在澳门从来没做过对不住人的事，所以我心境也都不算差。直至他们问起八仙饭店的事，我从实告诉他们我怎么认识郑林和怎样接替业务等等，足足问了3日2夜。最后他们告我谋杀郑林一家，当时我已经好攰，我受咗一啲酷刑，例如用电之类。佢哋净系问郑林嘅师弟喺边度，就足足问咗2个几钟。法官都未坐定，就好大力咁喺台上拍咗一下，好恶咁话：你喺香港仲有一件未完嘅案件。我一听之下就马上认罪。当呢件事东窗事发，我就已经当陈子良这个人死了。在小路仔面前，他们的爸爸也早已经死了。由我将自己的手指毛忍痛割走那刻开始，我已经洗心革面，不单止不再做坏事，就连犯法的事想都不 会再想，我已经守了十几年，细路仔啱啱毕业踏入社会工作，我应该安享晚年，被认为已经是老爷的我，又怎会有这样的胆识和能力去犯这种这么无稽的案件呢？现在最凄凉的是我太太和只有七岁的小朋友，舆论对他们太不公平，难道我已经改过自身，重新做人，想过住幸福的晚年，就被十几年前的事粉碎？我太太最无辜，我以前是坏人，我应该承担一切后果，但我太太是乡下婆，什么都不识，绝对是好人，为什么社会不对她伸出同情之手援助下她啊？以上是我将我的出发点告诫世人，切勿犯法，同时澄清我对这件事根本是无关。 好，唔該曬，朋友啊，謝拉幫我錄呢一段咧，係黃志恆嘅自白啊。咁其實佢信裏面咧，佢都幾多白字嘅本身，即係同埋啲有啲語句不通嘅嚇。咁但咧，佢就好，我就覺得佢好有心機去鬥呢封信喎。咁啊，有啲人就話喂一個人啊臨死嘅時候咧，人之將死就其言必善。咁啊，佢講嘅嘢係咪都係句句屬實咧？咁樣或者會唔會係為咗係去保護一啲人啊？去寫呢封信嘅咧，咁既然佢都死得咁即係咁狠心去自殺啦、自盡啦，咁佢要寫呢封信出嚟，為係咪為自己去即係尋一個清白？ 申冤咁樣， 申冤係咪即係嗰個可信性係好高咧？係咪正如佢自己所講咧？即係其實佢係完全同呢單案無關嘅咧？有冇可能冇？有冇可能完全無關先？首先， 呢個好難。 冇可能， 真 係 好難 喎！你成個人，你又收埋人哋保險箱鎖匙喎，係咪啊？ 攞曬人哋啲嘢，車又攞曬，屋企又即係住所又住埋。 最奇怪，你完全 講都唔通， 你完全交代唔到鄭林去咗邊啊！最緊要係 唔係啦 ？OK， 鄭林去咗邊，佢交代唔到，我都覺得仲可以嘅。但係問題佢個理由係話，因為還到債嘛。 係 鄭林係利用佢嘅家財所有嘅嘢作為一個叫做還債嘅動作啊嘛。咁點解冇任何一張紙寫明啊？鄭林而家係利用呢啲嘢還債俾呢條，即係呢個呢位姓黃嘅先生。 係， 因為最得閒到要有張紙證明。 即係佢應該要出示咁樣一張咁嘅證明。 係啦，起碼有張，即係老總，我借錢俾人都要寫借據啦。 咁啊，當然啦，佢可以話喂，咁你而家又冇嘢冇證據 charge 我，做乜要出示證明啫？你而家你要證明我有罪啊嘛，唔係要我證明我無罪啊嘛，係咪先？ 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佢已經俾人把上喺個庭啦嘛，咁佢係要出示證明㗎嘛。 佢亦都冇係啦，咁佢就冇做呢件事，即係話其實根本咧。是不是基本上沒有的呢、即是不是靠口噏的呢你還不 如果是給我因為如果是真的有這樣的證明的話我是姓黃這位仁兄我盡快買一間店、是不是即是還在 run 它不是吧 係咯，同埋佢喂，佢接咗間鋪翻嚟都要經營噶。 唔係佢賣唔到，賣唔到，冇人簽名，佢律師樓簽名，佢過唔到嗰個物業去。 咁啊，即係話嗰名其實根本唔係屬於佢啦。 係咯， 係 即係法律上唔屬於佢。official 嘅 recognition， 即係佢哋冇做過一個咁嘅正常嘅法律嘅接管嘅過程。 係咯，都冇得簽名咯，嗰個業主都死咗。 個業主係啊，都簽唔到名。 咁即係其實簡單嚟講係霸，係夾硬嚟霸咗啦，霸咗間鋪啦，霸佔咗間鋪頭。 係咯，佢又未霸夠廿年，霸夠廿年喺香港叫逆權侵佔啊嘛。係。佢又未霸夠。 咁所以咧，其實 講唔通噶。 就算是怎樣講啦，即係還到債呢個肯定咧，都係即係好流嘅呢一個咁嘅講法。同埋就算真係還到債去還完，咁我唔會突然間成家人見曬去咗邊咧？問題係佢冇翻鄉下啊，咁你去得邊咧？唔通移民去美國？ 唔係佢講嘅幾個 都唔會走得咁快， 又冇出境嘅記錄， 係啦， 理由咧都唔完全係唔通咯。你冇出境記錄，即係唔會係移民，唔會係翻。 同埋好似喺阿黃志恆屋企揾到。鄭林啊，同埋佢屋企人啲 passport 㗎， 係啊，咁全部係收埋曬， 收埋曬㗎，係。 咁又奇啦，點解佢如果係佢做咗件咁嘅事，點解唔全部掉曬佢咧？燒曬佢咯，做乜要擺曬自己屋企？ 必要時可以賣啊。 哦，必要時又攞去賣哦，咁樣 即 係舐唔盡。 黑市可以舐盡佢啊。 哦，咁樣。OK， 咁啊，另外啦，最緊要咧，大家好關心啊，就話究竟有冇同黨咧，同埋個同黨係咪佢個仔咧？ 呢個好大嘅疑點嚟嘅，嗰個二三十歲嘅人係邊個 二三十歲去叫咗阿九姨 過 嚟飯店， 過嚟飯店嗰個人 究竟是誰跟 他很熟悉是吧？應 該是跟他很熟。 其實這個黃志恆究竟跟鄭林這一家人是不是很熟悉呢？首先據他自己說，他就說他經常跟鄭林賭錢的嘛，賭到天昏地暗，結果對方就輸了副身家給他。但是跟家人是不是都是很熟悉呢？ 那他認識他黃志恆的兒子 不奇怪啊。 是的。結果大家都會很質疑呢，究竟你一個人有沒有可能呢這麼即是比你咁容易就去制服到十個人，嚇將佢哋咧就咁快咧就全部去毀屍滅跡咧。 仲要呢十個人裏邊，佢哋係咪真係咁冇戰鬥力咧？係，即係呢個我懷疑嘅，因為做飲食業嘅朋友都唔會即係體力上啊， 唔會太虛弱， 唔會太文弱書生嘅。 係，但係如果正如佢所講， 係鄭林哥有成一米八咁高， 一米八 六， 係啊。 米八高，是不是個花名叫高佬？ 高大隻高佬，係咯。 同埋人你到最後， 啊，佢老婆八仙婆，佢哋叫就肥婆嚟嘅，仲肥過沈殿霞嘅。 嚇，二百幾磅嗰 啲啊？所以佢咪可以即係第一個發難咯。 啊， 即係起碼有咁嘅肉底啊，你難綁佢，即係越肥嘅人其實難綁嘅。咁佢仲要夠力鬆到綁。 死嗰只嘅喎， 恐惡死嗰只，同埋佢話佢係好計較啲錢嘅人嚟咁講啦。嚇，咁但係幾個小朋友可能亦都會啊，你知小朋友就會特別身手靈活啲啊咁樣啦。當時當唔計嗰個好驚嗰個反應啊嚇。 我唔計啲小朋友住，因為我當小朋友太驚， 太驚 唔識反應。但係你大人嗰度十個人裏邊咧，起碼有三四個有戰鬥力嘅。 不過大人都會驚到唔識反應㗎。 同埋嗰個廚師咁無神，係啦，佢喂佢好無辜啫，佢一定反抗㗎啦。 係咯，大佬我。即刻入廚房，我立乜嘢都好啊！我真係立個鑊鏟出嚟都可以打幾嘢啊！ 斬嘢啲臂力應該都好好㗎，係點解都可以俾佢制服到咧？ 咁當然會唔會好似阿黃志恆自己講咧？佢就當時因為佢用一個玻璃樽就係挟持住佢個細仔嘛。咁當你有一個親人俾人咁挟持住，你就係即係暗春㗎啦，即刻冇曬所有戰鬥力㗎啦，你仲可以做啲乜啫？咁啊叫你哋綁就綁㗎啦，互相綁就綁啦咁樣。咁綁完之後會唔會餵佢哋食一啲生埃又好乜都好啦？ 咁佢哋 因為你。我估計咧，其實應該佢揾到啲殘肢咧，如果有食生埃嗰啲，其實應該係 check 到嘅。 係啊， 啲肉會黑噶嘛， 但係冇啊。 你血裏面有噶嘛？ 係啊，因為冇 check 到有任何佢哋有死者係有服食過、被服食過任何生埃或者係啲毒物啊。 咁啖生湯噶咯噃。 會唔會是用一些可能叫 哥羅 方那些就未必驗到的嘛？ 啊，嗰啲就未必你 咁會唔會用哥羅方那些去迷暈咗佢咧？然之後就令他哋就失去了呢個反抗力咧？因為你一用了那些的時候你就冇噶啦，你幾大隻啊，幾兇狠都冇用， 你幾肥胖，係 啊， 幾高佬， 等於你去手術室咧打一支麻醉針你就 L 咗啦，都跟住下一刻醒了就先至 斷片狀態， 先至有嚇，先有反應噶嘛，你幾大隻都冇意思嘅。咁所以咧就亦都係唔係佢一個人去做咧呢件事，亦都係好誠意咯。咁同埋頭先你聽到封信入邊咧，佢好保護佢嘅屋企人啦，嚇講到自己好淒涼啊！我嗰兩個老婆 仔女 咧，就全世界最無辜噶嘛嚇，人哋死咗嗰十個咁點咧？ 佢鄉下婆嚟嘅啫嘛， 咁所以睇得，但又睇得出佢咧就好似真係好關愛屋企人。 誒，咁會唔會係為佢想保護啲人咧？所以佢就自殺咧？ 即係保護一個可能就有參與嘅， 係啦。咁人啦，頭先我見到有個奇案，咪話其實澳門坐廿零年就出得嚟㗎啦。 係啊，事實就係咁。係 啊，咁點解要自殺咧？ 係啊，因為阿鄺 Sir 即係其實佢哋呢個葡萄牙嘅呢個法例啦，咁啊真係相當之仁慈，我覺得。就算咧你係殺咗人咧幾多個都好啦，你最多咧坐24年監嘅，即係連終身，唔好話死刑啊，終身都唔使啊。咁所以24年你喂咁啊林過雲嚇林過雲都香港屠夫啦，咁佢都咁多年啦喺度，佢都冇話揾 佢自殺， 係啊都冇聽過佢自殺啦，即係呢個黃志恆就另一種心態喎。 所以係咪真係想保護佢屋企人？因為睇佢封信，原來佢咁維護佢啲屋企人嘅， 係 係咯，呢個都可以值得討論。 呢個咧就好令我諗起呢個新普森案，因為新普森咧即係嗰單案，其實咧好多人都話咧，其實佢個仔咧。因為有好多嘢太過有疑點太多啦，好多人話咧，其實佢個仔咧係有份喺現場一齊參與嘅。 咁啊，當然啦，個情況唔同啦，佢甩咗身啦嚇。咁但係都有好多證據就話佢個仔其實有參與。究竟呢單案咧係咪翻版咧？黃之恆係咪同佢個仔咧一起去即係做呢件事嘅咧？咁樣嚇，咁啊呢一封信咧就究竟大家怎樣去演繹呢，大家各自有自己的版本，但是最重要就是說另外一件事，究竟他那個屍體除了那些殘肢之外，其餘的肢體去了哪裡呢？黃志恆就說他隨手就丟了垃圾桶，甚至乎他說喂，我試過有整大個身軀，即是女性的身軀一大截的，我整個塞落垃圾桶都沒人知道，他是這樣 說的。澳門 的清潔工人沒有香港的清潔工人那麼八卦， 沒有那麼友善，沒 有那麼八卦。香港那些會撩即刻第二天就撩到 拆出來的， 是的，紅白藍去撩一下看看 究竟有什麼東 西在這裡，澳門那些清潔工人就倒就倒了，不會撩一下看看什麼來 的。所以他自己就說了一些說話，大家都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了。還 有有個朋友說最高是29年澳門，我們聽到就是24嘛，咁啊廿九票得翻嚟嘅資料，可唔可以話俾我聽？ 加嘛，因為 加加啊 嘛，係啦。但 anyway 啦，即係其實佢根本最終佢都係坐廿零三廿年啫， 係啊， 三年內嘅事啊。咁30年後就有一條好漢啦， 係 啊，咁佢就已經可以再重新做人。 咁會唔會佢嗱佢嗰陣時都50歲，佢覺得坐完24年我都70幾啦，咁不如死鬼咗佢算啦。 同埋呢個人咧，的確咧，即係除咗如果即係我都好深信佢一定係有參與先啦。即係唔知係咪 single 一個人去做咧，但係佢肯定係有份參與，係主謀啦。咁佢除咗對人冷血咧，對自己都好冷血喎，嚇好兇狠喎，對自己都。咁阿邝 Sir 都話咧，佢喺獄中咧都好少見啦，一個犯咧可以咧，佢可以兇殘到咁嘅地步，同埋咧咁即係咁怕死到咁嘅地步嘅嚇。咁呢個都係一個真係非常之經典嘅罪犯啊嚇。除了澳門之外，世界各地都少嘅呢啲罪犯可以兇狠到咁樣。好啦，今天呢個澳門嘅呢個叉燒包呢一個人肉叉燒包奇案講完啦。咁啊，多謝大家的收睇同收聽啦。今晚就有少少超時，唔好意思啊，出面 operator 你加時添，叫你超時工作 OT 添。好，唔該曬。禮拜五再見。好，拜拜。 拜拜。 唔該曬咁多位。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